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对数据进行分类和预测。今天我们进入专栏的最后一个模块，补全大数据知识体系最后一块拼图，一起来学习大数据算法。大数据越来越多的和人工智能关联起来，所谓人工智能就是利用数学统计方法统计数据中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些统计规律进行自动化数据处理，使计算机表现出某种智能的特性。而各种数学统计方法就是大数据算法。关于专栏算法模块的设置，我会围绕数据分类、数据挖掘、推荐引擎、大数据算法的数学原理、神经网络算法几个方面，为你展开大数据算法的全景图。分类是人们认知事物的主要手段，如果你能将某个事物分类的足够细，你实际上就已经认知这个事物了。如果你能将一个人从各个维度，比如专业能力、人际交往、道德品性、外貌特点各个方面都进行正确的分类，并且在每个维度的基础上还能再细分，比如大数据专业能力、 Java 编程能力、算法能力也能正确的分类，那么就可以说你完全了解这个人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将另一个人分类，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在互联网里留下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如果计算机利用大数据技术将所有这些信息都统一起来进行分析，理论上可以将一个人完全分类，也就是完全了解一个人。分类也是大数据常见的应用场景之一，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将大量数据进行分类，然后发现数据之间的关系，这样当有新的数据进来时，计算机就可以利用这个关系自动进行分类了。更进一步讲，如果这个分类结果将来才会被证实，比如一场比赛的胜负、一次选举的结果，那么在旁观者看来就是在利用大数据进行预测了。其实现在火热的机器学习本质上就是统计学习。下面我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 KNN 分类算法向你展示大数据分类算法的特点和应用，以及各种大数据算法都会用到的数据距离计算方法和特征值处理方法。 KNN 算法即 K 临近算法是一种基本的分类算法，其主要原理是对于一个需要分类的数据，将其和一组已经分类标注好的样本集合进行比较，得到距离最近的 K 个样本， K 个样本最多归属的类别就是这个需要分类数据的类别。在文稿里我给你画了一个 KNN 算法的原理图，图中红、蓝、绿三种颜色的点为样本数据，分属三种类别 W1、W2、W3。对于带分类点 XU， 计算和它距离最近的五个点，即 K 为5，这五个点最多归属的类别为 W1， 那么 XU 的类别被分类为 W1。 KNN 的算法流程也非常简单，请看文稿里的流程图。 KNN 算法是一种非常简单实用的分类算法，可用于各种分类的场景，比如新闻分类、商品分类等，甚至可以用于简单的文字识别。对于新闻分类，可以提前对若干新闻进行人工标注，标好新闻类别，计算好特征向量。对于一篇未分类的新闻，计算其特征向量后，跟所有已标注新闻进行距离计算，然后进一步利用 KNN 算法进行自动分类。读到这里你肯定会问，如何计算数据的距离呢？如何获得新闻的特征向量呢？ KNN 算法的关键就是比较需要分类的数据与样本数据之间的距离。这在机器学习中通常的做法是提取数据的特征值，根据特征值组成一个 N 维实数向量空间，然后计算向量之间的空间距离。空间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有欧式距离、余弦相似度等。对于数据 XI 和 XJ， 若其特征空间为 N 维实数向量空间 RN， 即 XI 等于 XI1、XI2、XNXJ 等于 XJ1、XJ2、XJN， 那么其欧式距离计算公式为每个向量之差的平方，求和以后再开平方。这个欧式距离公式其实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里两个点之间的距离也是用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只是平面几何里面的 N 等于 2， 立体几何里面的 N 等于 3。而机器学习需要面对的每个数据都可能有 N 维的维度，即每个数据有 N 个特征值。但是不管特征值 N 是多少， 两个数据之间的距离计算的公式还是这个欧式距离计算公式。大多数机器学习算法都需要计算数据之间的距离，因此掌握数据的距离计算公式是掌握机器学习算法的基础。欧式距离是最常用的数据计算公式，但是在文本数据以及用户评价数据的机器学习中，更常用的距离计算方法是余弦相似度。余弦相似度的计算公式请查看文稿。余弦相似度的值越接近1，其越相似，越接近0表示其差异越大。使用余弦相似度可以消除数据的某些冗余信息，某些情况下更贴近数据的本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两篇文章的特征值都是大数据、机器学习和集合时间。 A 文章的特征向量为333，即这三个词的出现次数都是3。 B 文章的特征向量为666，即三个词的出现次数都是6。如果光看特征向量，这两个向量差别很大，如果用欧式距离计算确实也很大，但是这两篇文章其实非常相似，只是篇幅不同而已。它们的余弦相似度为1，表示非常相似。余弦相似度其实是计算向量的夹角，而欧式距离公式是计算空间距离。余弦相似度更关注数据的相似性，比如两个用户给两件商品的打分分别是33和44，那么这两个用户对两件商品的喜好其实是相似的。这种情况下，余弦相似度比欧式距离更合理。我们知道了机器学习的算法需要计算距离，而计算距离还要知道数据的特征向量，因此提取数字的特征向量是机器学习工程师们的主要工作，有时候甚至是最主要的工作。不同的数据以及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提取不同的特征值。我们以比较常见的文本数据为例，看看如何提取文本特征向量。文本数据的特征值就是提取文本关键词。TF-ADF 算法是比较常用且直观的一种文本关键词提取算法。这种算法由 TF 和 ADF 两部分构成。TF 是词频，表示某个词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一个词在一个文档中出现的越频繁， TF 值越高。词频 TF 等于某个词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除以文档中的总词数。ADF 是逆文档频率，表示这个词在所有文档中的稀缺程度，越少文档出现这个词 ADF 值越高。逆文档频率 ADF 等于所有的文档总数除以出现该词的文档数的，然后再求 log 值。 TF 与 ADF 的乘积就是 TF-ADF。 所以如果一个词在某一个文档中频繁出现，但是所有文档中却很少出现，那么这个词很可能就是这个文档的关键词。比如一篇关于原子能的技术文章，核裂变、放射性、半随机等词汇会在这篇文档中频繁出现，即 TF 很高，但是在所有文档中出现的频率却比较低，即 ADF 也比较高，因此这几个词的 TF-ADF 值就会很高，就可能是这篇文档的关键词。如果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原子能的文章，也许中国这个词也会频繁出现，即 TF 也很高，但是中国也在很多文章中出现，那么 ADF 就会比较低，最后中国这个词的 TF-ADF 就很低，不会成为这个文档的关键词。提取出关键词以后，就可以利用关键词的词频构造特征向量，比如上面例子关于原子能的文章，核裂变、放射性、半随机这三个词是特征值，分别出现次数为12、94，那么这篇文章的特征向量就是12、94。这里用前面提到的空间距离计算公式计算其与其他文档的距离，结合 KNN 算法就可以实现文档的自动分类。接下来我们看看 Bayes 分类。 Bayes 公式是一种基于条件概率的分类算法。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A 和 B 的发生概率，并且知道了 B 发生情况下 A 发生的概率，可以用 Bayes 公式计算 A 发生的情况下 B 发生的概率。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 A 的情况及输入数据判断 B 的距离及 B 的可能性，进而进行分类。举个例子，假设一所学校里男生占 60%， 女生占 40%， 男生总是穿长裤，女生则一半穿长裤一半穿裙子。假设你走在校园中，迎面走来一个穿长裤的学生，你能够判断出这个穿长裤的学生是男生的概率是多少吗？答案是 75%。 具体算法是穿长裤是男生的概率等于男生穿长裤的概率乘以是男生的概率再除以学生穿长裤的概率。这个算法就利用了 Bayes 公式。 Bayes 公式是 A 发生的条件下 B 发生的概率等于 B 发生条件下 A 发生的概率乘以 B 发生的概率除以 A 发生的概率。还是上面这个例子，如果我问你迎面走来穿裙子的学生是女生的概率是多少，同样带入 Bayes 公式可以计算出是女生的概率为 100%。 其实这个结果我们根据常识也能够推断出来，但是很多时候常识受各种因素的干扰会出现偏差。比如有人看到一篇博士生给初中学历老板打工的新闻就感叹读书无用，事实上只是少见多怪，样本量太少而已，而大量数据的统计规律则能准确反映事物的分类概率。Bayes 分类的一个典型应用场合是垃圾邮件分类。通过对样本邮件的统计，我们知道每个词在邮件中出现的概率 PII， 我们也知道正常邮件概率 PB0 和垃圾邮件的概率 PB1， 还可以统计出垃圾邮件中每个词出现的概率 PB1II。 那么现在一份新邮件到来，我们就可以根据邮件中出现的词计算 PIB1， 即得到这些词出现情况下邮件为垃圾邮件的概率，进而判断邮件是否为垃圾邮件。现实中 Bayes 公式等号右边的概率我们可以通过对大数据的统计获得，当有新的数据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代入上面的 Bayes 公式计算其概率。而如果我们设定概率超过某个值就认为其会发生，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数据进行了分类和预测。具体过程如文稿中图片所示。训练数据就是我们的原始数据，有时候原始数据并不包含我们想要的计算维度。比如我们想用 Bayes 公式自动分类垃圾邮件，那么首先要对原始邮件进行标注，需要标注哪些邮件是正常邮件，哪些邮件是垃圾邮件。这一类需要对数据进行标注才能进行的机器学习训练，也叫做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分类是机器学习非常重要的一类算法，很多场景都需要用到分类，很多 II 其实就是分类算法在起作用。比如 IA 围棋算法 AlphaGo 本质上就是一个分类算法。围棋棋盘有360个交叉点，可以认为有360个分类选项， AlphaGo 只要每次选择一个有最大赢面的分类选项输出即可。具体我们在神经网络一起再来讨论。今天的思考题是 KNN 的算法简单实现只需要几十行代码，请用你熟悉的编程语言如何实现 KNN。 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